3.3%，城乡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差异呢是缩小了4.8%，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的缩小。同时呢，信息技术也推动了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像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种业信息化建设呢也是持续的推进，智慧乡村旅游等一些新业态呢不断的涌现。今年的上半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是比较快，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呢达到了2088.2亿元，全国乡镇的快递网点覆盖率呢也是达到了98%。主持人， 那么数字技术会为社会群体带来哪些便利呢？ 在今天的蓝皮书发布会上呢，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数字技术加快推动了适老化的改造优化，提高了社会特殊群体数字服务的效能。比如说呢，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针对老年人呢就推出了老年人办事服务专区，那么面向残疾人呢也提供了一站式服务的若有所服办事服务专区。像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呢，在健康宝等应用当中，针对那些难以出示健康码的群体，也是增加了简易模式和代办模式。各地呢，也是纷纷的聚焦特殊人群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像出行、就医、消费、文娱等高频事项和服务的场景，来提升数字服务的包容性。主持人， 好的，感谢宗小畅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或者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